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太子妃的身份让她可以自如地游走在宫廷中，十岁的小公主是最好的武器，击中帝王心中最后一块柔软的地方。她用她的方式为东宫做出了如此漂亮的一击，如唐传奇中的刺客，一击即中，功成身退，不留一点痕迹。所以云岚极欣赏她，那是一个猎手对另一个顶级猎手的欣赏。他直说过，如果太子喜欢的是叶玄机，东宫的路会比现在平坦100倍。 殿下太看得起我了。 叶玄机只淡淡道，他连送到面前的功劳也不收，永远做帷幕后操纵棋局的那双手。荣浩要有他一半的冷静，就不会整天对严君玉夸耀。萧景琰只看着他的眼睛。 你认不认不重要，你的诛心计可以对天下人用，但不能动东宫的人。 这么漂亮的一击，是示好也是投诚，换来的却是太子这一句。叶玄机的眸色顿时冷下来，抬眼反问， 是不能动东宫的人，还是唯独不能动严君玉？ 他身上竟有这样的气势，和当朝储君对视也不落下风。萧景琰似乎对他这一面并不意外，只冷冷道， 我只说一遍，今日之事不可再有。 这天下人没有谁能像他一样洞悉人心，深夜赶到敬畏救下严君玉，全虚全伪带回东宫，等天一亮敬畏抓到厉道勇，天下人都会以为是严君玉告的密，不过少挨一顿打却要断送全部名声。厉道勇一死，士林会永远记恨严君玉这个名字。他才16岁就背上一生的枷锁。如同云岚所言，字字诛心，确实是他一贯的手笔。至于那些激切的热情，更像一个恶劣的玩笑。严君玉只知道东宫也有后宫，却不知道后宫真正的意义，于是他就把后宫带到严君玉面前来。一个个活色生香的美人亲昵地拉着他做自己人，他事事做好人，却逼得严君玉深夜爬到亭子顶上，死也不肯下来。以他的手腕，要说不是故意而为，都是小看了他。 我以为殿下会喜欢这样。 太子妃神色淡然，仿佛自己真的是一团好心做了坏事。只要一个晚上，他就可以断送严君玉的前途，像折断一只鸟的翅膀那么容易，然后带他见萧景琰的后宫，让他明白自己的位置。少年人心性尽管倔强，假以时日要驯服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萧景琰冷冷问， 你当你是长孙皇后？ 太子妃在做贤后该做的事，像李世民杀帝夺妻后，长孙公主为他安抚后宫，只差亲手把弟媳杨氏送到他床上，自然是贤惠的证据。他也平静反问， 殿下怎么知道我做不成？ 萧景琰说的是那个安抚后宫的长孙皇后，而他说的是在玄武门事变前，秦王在风口浪尖时长袖善舞，游走于宫廷之中，孝事高祖恭顺妃嫔以存内助的长孙皇后，甚至也可以是玄武门事变，太宗引将士入宫受甲时，后亲卫免之，左右莫不感激的长孙皇后。与其说他是要暗算严君玉，不如说他是在以他的方式向东宫示好。这件事与如意公主那件事并没有区别。萧景琰默然。 那是你的事，我早说过，我不需要你。 所以殿下只需要一个让你在深夜骑50里路赶回东宫救他的人。容貌不过中上，才学更是平平，心机一点全无。殿下就算要羞辱我，也请换个更好的再来。 他眼中有怒意积蓄，萧景琰神色冷静。 你太看得起自己，我喜欢他，跟他是不是中上有什么关系？你自己是先排好名次，再选第一名来嫁，就以为天下人都跟你一样了？ 他这话戳中关键，叶玄机神色一暗，抿紧了唇，倒显得有点可怜起来。萧景琰其实对女子极宽容，尤其不谈情事，连玲珑也维护。和他话赶话说到这里，见他被刺伤，也就不再多说。但他却忽然抬起头来，看着萧景琰的眼睛。他神色几乎有些凄惶起来，配着绝色的容貌，更显得我见犹怜。 所以，还是为我当年的事，是吗？其实我早就做了决定。如果我说，我愿意和殿下开始呢？ 毕竟高门贵女，有些话不能太直白。萧景琰还没说话，他又道： 其实殿下也是喜欢女子的，对吗？我记得那年琼灵宴。 其实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。 殿下请说。 有始无终，是你叶家祖训。 满是旖旎顿时惊散，叶玄机脸色瞬间惨白下来。相比之前那句，这才是切切实实戳中痛处。萧景琰的声音冷淡： 别再扮小女儿情态了，你我都是一样的人，没那么容易动心，装也装不像，平白羞辱你自己，也侮辱我。我说过了，我不需要你，记住了，今日之事不可再有，你再动他一次，太傅亲自来求情也救不了你。 云兰目送着叶玄机离开，自己匆匆进入了司红堂。 警卫刚刚抓到了厉道勇，庞景受了伤，段长福亲自过去了。 他即使在人后也事事小心，绝不提不该提的名字，免得显得东宫涉入其中，只淡淡道： 目前人还没有死。 知道了，换衣服吧。 萧景琰神色微微疲惫。 其实 云兰是伴君如伴虎惯了的，一看萧景琰神色就知道劝也无用，没有继续说下去。脱下骑射的胡服，换上滚龙长服，年轻的太子沉默不语，只是垂着眼睛，眼睫下眸色深沉，不知道在酝酿怎样的波澜。 他哭了吗？ 殿下问谁？ 云兰怔了一下，萧景琰自问自答道： 应该是哭了，他向来是喜欢哭的。 少年忍哭的倔强神色似乎跳了出来，浮现在眼前。他唇角略勾了一勾，这笑容转瞬即逝。二十几丈实在是太重了些。云兰揣度着问道： 殿下要去看看吗？ 司红堂太远了，连一声叫痛也听不见，只远远看见灯火，知道正在行刑。萧景琰淡淡道： 不了，先去会会厉道勇，回来再看吧。 厉道勇醒来时，几个穿着禁卫服饰的小太监正弓着腰擦地、洒扫熏香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宦官在宫中的处境向来尴尬，相比宫女，他们离权力更近，暗中的势力不可小觑。但在明面的地位上，他们不仅是身份卑贱的奴婢，还是残缺不全的。就连明正殿里那位老祖宗，也免不了被人背后骂上几句“老阉奴”。因为他们善于逢迎，逆来顺受，所以宫里的贵人也把他们当成没有自尊心的出气筒。许多小公主、小皇子也常捏着鼻子笑嘻嘻地嫌段长福臭死了。其实都是从他们母妃那里有样学样听来的。因为这缘故，宫里的太监特别爱干净，几乎到了作践自己的地步。厉道勇在宜春宫的时候，就看见小太监跪在墙角顶香，问起来是吃饭时不小心吃了葱蒜，所以带他的公公罚他。厉道勇少年时读多了书，也骂过权阉宦官， 等到进了宫见到这些太监，却只觉得众生皆苦，俱是网中人。小太监都乖觉，见厉道勇醒了，他们只当看不见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擦完地又有人进来铺红毡，往熏炉里添了许多沉香，然后贵人才驾到。太子殿下进来的时候，整个内室似乎都亮了一下，再怎样繁复的准备工作，如果是为了他，似乎也都不为过了。 有伤在身，不能起身行礼了，请殿下恕罪。 说来也好笑，如今的朝局他们都有大功劳，但是他们俩却还从未碰面过，如同遥遥对峙的两座山峰。敬畏搬来一张圈椅，上面铺着雪白狐浅，萧景琰神色冷漠地往上面一坐，仍然不开口。厉道勇士刚被抓回来，身上的伤口是被赵洪博他们草草包扎过的，裹得倒严实，但还是从累累布条下沁出血迹来。凌迟又叫碎寡，听着别名就知道伤口成千上万，极难愈合。厉道勇咳嗽了一声，问道： 救我的是那个叫赵洪博的叛徒吧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 太子殿下竟然也不怪他无礼，冷冷回道： 还活着，钟义海也活着。 钟义海是钟老将军的名字，他在宫巷里挡住禁卫足足一个时辰，还重伤了庞景，自己也受伤不轻。厉道勇与他并无私交，只是知道这名字，怔了一怔，也猜到了，苦笑了一下。他经过了一场凌迟，整个人都瘦得脱了相，更显得骨骼清奇，倒有点风骨的意思，但眸色却深沉起来。 那严俊玉呢？ 萧景琰的神色一瞬间冷到极致，恐怕连他贴身侍从也从未见过这一面。山岚般的眼睛冷下来时，原来如此恐怖，杀气逼人，锋利如刀。 要是六年前的我，你九族不保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